关于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联合讨论会最近在尼泊尔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尼泊尔支持新军政治协会、尼泊尔自力更生研究会、研究新军政治尼泊尔文学论坛等各政党团体、新闻出版界的人士和朝鲜驻尼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等。讨论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指出，主体思想的创立和独创的新军政治的实施，是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所建树的最大功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主体思想定义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他们强调，朝鲜的社会主义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为新军政治所保障的，它对世界进步人民的斗争产生巨大的力量和鼓舞。